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冷空气带来大幅度降温，夜间最低气温-6摄氏度左右，天气寒冷，外出要穿厚实的羽绒服。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1到-2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为什么分类学者都要采集植物做成标本？标本究竟有什么功能和价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带我们走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这是亚洲最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馆，是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基地，更是一座壮观的中国植物多样性保藏馆。这本书通过对标本的展示和解读，不仅让你能够了解标本背后的科研故事，还将理解标本其实是植物的名称与身世的载体。嘉宾陈莹婷女士，本书编著者，供职于中科院植物所国家植物标本馆。杨旭杰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台纸上的植物世界，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会通过前面的片花了解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个系列，昨天和今天的书籍是同一个系列，都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书。昨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古动物，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植物。那今天呢，有两位非常了解这本书的嘉宾朋友啊，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编著者之一，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标本馆，他呢是主要负责科普宣传工作，也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这就是陈莹婷女士。你好，莹婷。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莹婷。 我发现中科院的专家都特别或者是经常做电视节目，所以每次跟大家一问候都是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然我们节目也有视频啊，有的时候也有视频，所以问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吧。 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出版方，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的出版方。那么他就是呢，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杨旭杰女士。你好，杨总编。 刘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杨总，我今天说了啊，做的节目和昨天的是一个系列，其实就是出版方也是同一家是吧？ 是 啊，都是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是， 但是很多朋友其实还特别熟悉啊，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这个背后，其实另外还有一个科学普及出版社。所以为什么有的书它印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有的书印的是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呢？有什么区别呀？ 谢谢那个刘莎细心的发现。确实是我们出版社有两个这样的社名。学术书，偏学术一些的，我们用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哦，科普的那个就用科学普及出版社 是 吧？ 嗯， 那为什么这本台纸上的植物世界，我看起来我觉得挺容易的呢？但是它后面印的可是科学普及出版社，这就是大家能够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对吧？ 是的，是的。 嗯，刚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啊，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两位非常了解这本书的嘉宾。那既然他们特别了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请他们两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方便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读者朋友的对这本书的了解。那还是编著者陈英婷先来说一说吧，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我是那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标本馆的员工。我有幸参与编著了这本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本书呢是在张献春老师，就是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前馆长的主持组织下，组织了这个国家标本馆的科研人员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编写的这本科普书，它也是我们标本馆的处女作，就是第一本科普书了。据我所知，它也是国内第一本原创的这个介绍标本及标本馆以及分类学研究过程里面的人士分类学家他这个怎么工作的，怎么研究标本，然后分类学故事的这么第一本原创书。那我们这本书呢，它是以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280余万号标本为基础，我们从中精心挑选出了55份标本进行解读和分析。通过一份一份标本，我们想展现一个分类学家他的具体的工作过程以及这背后的那个历史故事。我们这本书基本上分为三章，第一章就是我们张献春馆长他的口述史，他讲述了老一代的这个分类学家他的奋斗故事。第二章就是我们55份标本的从科普角度的进行一个解读。然后第三章就是介绍了植物标本馆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所。重点还介绍了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因为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是亚洲最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馆，现在馆藏标本约280余万号，囊括了苔藓类、石松类与蕨类、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保存着近20000份珍贵的模式标本。模式标本它在标本里边的分量是最重的，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份宝藏。 刚才听到专业人士啊陈英婷这样的一个介绍，我觉得比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的感受深刻多了。你知道吗，英婷还有这个杨旭杰杨总编，我拿到这本书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啊，这书真漂亮。然后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 谢谢， 我都说这书真漂亮，看得懂。 是，这还多亏了我们的那个这本书的主要摄影师也是我们标本馆的博士生王君杰老师，还有出版社的科普出版社的设计师，在他们两位的共同努力下，才把这本书做得这么好看。拍这本书里边的照片特别不容易，前前后得花了一年的时间专门去拍这里边的标本，因为我们有280余万号标本，然后要 从中选出55份标本来，这已经是非常令人头疼了。然后我们敲定了一个大概六十个标本名称的名单之后，给了这个王君杰博士，他还要到我们管理边，因为我们每一个每一个标本名称其实是有多份标本的，也就是说一个物种它会有多份标本保存在我们管理，然后它还要到我们管理边去从以多份标本里边选出最漂亮的那一份标本来拍照，然后拍的时候吧，它还要去架设那个布设那个摄影机的照相机的位置，然后还要布好光，拍出标本最美丽的一面，所以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在他的科员工作之余来完成这些事的，折腾了得有一年多，然后也把他累得够呛的。摄影师也很不容易，也是那个在这中间不断的修改，不断的磨合。 哎，杨总，刚才呢听到了陈莹婷的介绍啊，我想呢您肯定特别深有感触。有的时候啊，这个出版方和作者他们是一对亲密的战友，但也有的时候啊，这出版商方和作者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对立的时候。比如说吧，这个作者说我就想那么写，然后出版方就说你那么写不行啊，然后有相关的规定，还有什么什么这个考虑到这个销售的方面的啊，然后作者就说我就不改了，你自己看着办吧。那我想呢，这个是很多的，比如文艺的，比如说什么小说呀、诗歌呀、散文，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但是我想作为一本科普读物啊，其实呢大家都能够从前面介绍了解到啊，陈莹婷她是其中的一位著作者，那其他的这些编著者也都是科学家。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科普书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简单，因为科学家觉得很容易的事儿，到普通人是觉得太不容易了。就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看书的不同的感受吧，刚才也说到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出版的过程当中啊，您和这些科学家们之间是战友一样亲密无间，还是也有摩擦磕碰的时候呢？最终有没有想啊，把作为出版方呈现给读者的这个内容到现在作为成品带给大家呢？ 刘莎，我觉得你现在都成为行家了哈，把我们这个做出版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都提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也挺想跟这个听众分享一下我们做书背后的故事。这本书就正如你说，就是哎，你看起来很漂亮，有一种惊艳之美。惊艳啊， 太好看了。 是的， 我跟大家一定要说一下，这本书在绝大部分啊都是每一页它是对开的，一页是文字，另外一页一定会是一幅图片或者是一份这个标本的照片，而且标本的照片啊又有年代感，又精致又漂亮，你就当艺术品去欣赏吧。我压根没拿它当植物标本欣赏，主要是因为我水平低，我看不懂。 没有，我插一句，这个标本照片啊，摄影师就是我们的王君杰博士，他挑选的时候是有一定那个有很多思考在里边，他会侧重去挑一些特别有年代感的。您看这个标本照片，您发现很多都是在解放前就是49年建国之前采集的， 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前，对对，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这些老标本的挑选。 哦， 然后另外他还那个会侧重挑选一些有老一代分类学家他的笔记在上面的标本，像我们的那个胡先树老师老先生，秦崇树老先生，然后这个陈邦吉啊、秦仁昌这些老一代，就是中国一二代分类学家，这些老先生他们的手迹都有在这个标本上面体现出来，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 都让我当艺术品看了。 我再接着补充一下哈，就是好多就是这种惊艳之美哈，好多就是包括有记者拿到这书之后跟我的表述说，我特别情不自禁的想去摸这些标本，这些植物，就是它有一种像浮雕一样的那种立体感。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摄影师还有我们的这个设计师要追求的，就是说可能你在真正的看这些标本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这个刚才莹婷说这个照就是这个标本我们就拍了两遍，就是为了它的这个效果，我们前前后是拍了两遍这个标本啊， 就同一个标本第一遍拍完以后然后再拍一遍， 又拍了一遍这样。所以就是刚才他说的给我们拍摄的这个君杰这个博士，他也是做这个 植物研究的，他同时自己爱好摄影，就是他特别深刻的理解这个植物内在的这个特征啊等等这些，这是其中一方面哈。还有一个就是读者不能看见的，我们这是一个大开本的，所以就比一般的书开本都要大，我们叫大十六开，实际上就是为了展示它的这种细节之美。 哦，我说呢，这个标本其实大家如果啊，我们不非常严格的说，您在外面现在秋风已经刮过了，满地都是落叶，捡回去一个，您自己家里面放一玻璃盒，那也叫标本，但那是太粗糙的标本了。你就看一片落叶，也有好看的，也有不好看的，而且不同的角度照也会不一样。我还说呢，我说这个。书当中的这些标本怎么都能那么漂亮，原来当初就是当艺术品来创作的。 是的，我们在选取这个标本都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就是经过一段的这个思考，或者是也有我们的选取标准。也有我们的选取标准，就是它一个是刚才我们说哈，它是亚洲最大的我们的这种国家的植物标本馆，我们的确是选取那些有代表性的，刚才说模式标本，另外一个里边对中国国家经济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就是说总的来说它背后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也说到哈，我们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比方说刚才我们都提到哈，这个胡先素啊，这个秦仁昌啊，包括陈邦杰啊等等，故事都在这里面，所以他是用标本，用这些珍贵的标本做线索，把这个所有我们植物分类学家的艰辛的努力和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给他串联起来的。 还有杨总编，我刚才说到这本书我看起来啊漂亮，另外我觉得呢，其实涉及到植物学的内容很专业，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啊不仅通俗易懂，还有好多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啊，那这样那种方式是当时作为编著者他们的一个方案呢，还是后来作为出版方你们的一个提议呢？其实这种方式我觉得更适合普通人啊来接受，但我也知道这样的讲故事的方式可能科学家不太容易接受。 是的，就是你问这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跟其实很多同行分享的。这本书我们做了很长的时间，就包括这个体力怎么做，每一篇文章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一个对开的，每一个植物标本我们都对应着一页的文字，这个文字该怎么写，实际上我们都是事先列好了这个大纲，然后跟我们的主创人员一起来商量。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本书的封皮上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怎么说的呢，说标本馆就像一个植物的词典，你可以查植物信息，是植物的户口本儿。那谁最了解户口本上所有成员的这个情况呢？那一定是户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户主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是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的执行馆长金孝华先生的一段录音。我想听过他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大家对这本书，对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标本馆的执行馆长金孝华，很高兴有机会向你们介绍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位于山山脚下，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亚洲地区最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馆，现馆藏标本280万余号，涵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高等植物种类，包括80%的苔藓类，95%的食虫蚁蕨类，和90%的种子植物，以及7万份植物化石和8万份种子标本，并保存了近20000份珍贵的模式标本，我馆因而成为全球分类学者研究中国乃至亚洲植物的重要基地。今年是我馆建馆90周年，回顾历史，我馆的故事可以从1928年成立的北平近生生物调查所植物标本室和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部植物学研究所标本馆说起。这是我们标本馆的两大前身，也是开展中国近代科学事业举足轻重的研究机构。在这里，中国植物学先辈们鞠躬尽瘁，披荆斩棘，为标本馆的建设和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300多位分类学家曾汇聚于植物标本馆，呕心沥血，并肩奋战，历经45年的艰辛工作，最终编撰完成了世界上最大型的植物专著《中国植物志》。90年来，得益于无数植物学者的共同努力， 我们编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我们骄傲的是，我馆拥有三项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而且全是分类学方向。这绝不仅仅是植物标本领域，这份至高的荣誉更属于全国植物分类学家的，属于所有为中国植物学事业做出贡献的工作人员。今年八月，我们标本馆的工作人员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历时两年合力编著的科普图书《台子上的植物世界》出版了。该书是我馆创作的第一本面向公众的通俗读物，主要展现植物标本馆的历史、功能、价值和老一辈植物学家的奋斗事迹、分类学的研究过程，同时聚焦部分馆藏标本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希望给读者勾勒一个属于标本馆、属于分类学的别个生命的植物世界。在此，我仅代表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欢迎大家前来参观交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为什么分类学者都要采集植物做成标本？标本究竟有什么功能和价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带我们走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这是亚洲最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馆，是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基地，更是一座壮观的中国植物多样性保藏馆。这本书通过对标本的展示和解读，不仅让你能够了解标本背后的科研故事，还将理解标本其实是植物的名称与身世的载体。嘉宾陈莹婷女士，本书编著者，供职于中科院植物所国家植物标本馆。杨旭杰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台纸上的植物世界，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啊，名字叫做《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是一本科普书。虽然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科普书，我想不少的读者呀，还有听众朋友已经看过了不少，但是能称作是科普书当中的精品的书啊，其实不太多。那比如说有一些书会出现问题，这个里面的知识可能本身就是错的，是不是？杨总，有不少这样的科普书。然后还有一些科普书，然后那个文字特别的生涩，让你看起来觉得，哎呀，这得博士后或者是博士后导师才能看得懂。还有一些出版的这种科普书籍，那图片不是很精美。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本《台纸上的植物世界》啊，不论是从文章的这种应该叫权威性也好，还是说从通俗易懂以及这整体的图片呀，整体的这种造型来说，我个人认为啊，可以算得上是目前的科普书当中的精品，这是我的一种感受啊。听了我这样的介绍啊，杨总是不是觉得心里特高兴？ 我觉得流沙是这个慧眼识珠哈，就是说其实现在做书我们都说挺费劲儿的，就是我们要从开始，比方说跟大家一同共同策划来进行，但是其实是乐在其中的。我们最初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这是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局他们组织这个离退休的老科学家和年轻科学家一起来做这么一套丛书，而且这也是中科院白春礼院长做的序言。那么我非常荣幸的拿到了这个项目，所以但是我越做，在做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走进了这么一个宝库，这样的一个宝藏。刚才这个那个录音中金馆长也说了，他坐落在这个香山脚下哈，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些这么珍贵这么宝贵的东西来呈现给大家。那个刘华杰老师对于这本书有个评价还是挺令我欣喜的，他说我们这本书是模式上的创新，模式上的创新。所以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标本，因为现在博物文化特别盛行，但是通过这样的每一幅植物标本 既有这种视觉之美，又有这种内涵之美，然后有很多我们自己老一辈植物学家的这种艰辛奋斗这样的故事，科研的故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串联起来，我的确觉得现在做出来能够得到读者，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是挺欣慰的。这本书已经被评为十月份的中国好书。 哎，我觉得给予他这样的一个荣誉啊，是非常恰当的。通常情况下，我们打开一本全都是由科学家编著的书籍，总会觉得啊，知识非常好，然后呢，然后离老百姓有点远。可是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翻到其中的一章，我先看的是目录，我发现这个九死还魂草卷版就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很多朋友啊，对这种植物都非常熟悉。我想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作为标本的比如珍贵程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珍贵价值重要意义，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标本那样的宝贵或者重要。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卷柏九死还魂草的加入，可能会让很多老百姓说啊，说这本书里面很多植物都是我们见过的，说这一本台纸上的植物世界啊离我们并不遥远。关于这一点啊，这本书的编译者莹婷，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当时卷柏在最开始商量这个稿子的时候，整个书稿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进去呢？是你们自己作为科研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还是后来跟出版方协商呢？我觉得很多啊，就是看起来其实都普通的这样的一些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植物都进入到这本书当中，其实是挺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原本以为这本书里面应该全是那些高大上的普通人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些植物安排呢，其实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也出乎很多读者的意料呢。 是啊，那个刘莎说的话特别能代表读者们的心声。我们当时在挑选，就是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广有280余万号标本，然后要从中选出这个大概60份标本出来，真的最初令我们太头疼了，都不知道要怎么选。然后跟张宪春老师，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编商量了很久。我记得那最初的那个大纲得商量了一个月来回的修改，最后敲定了第一版大纲出来。最初的大纲上面是没有卷柏的，没有九死还魂草，因为怎么说，就是这个卷柏这类。 但是你如果走到这个各个销售花卉的，比如大棚也好啊，或者花卉市场，你保证能在那儿看到九死还魂草，绝大部分都有。 是，但是就是这个卷柏类吧。对我们做研究植物的人来说，就是已经见怪不怪了，都没觉得它有什么吸引公众、吸引读者的那个趣味点。然后后来就是，有一天就是跟我在写科普文章，平常我也会做写给一些杂志那个写科普文章，然后就是那个编辑提出来说能不能挖掘蕨类一些故事来讲，然后我当时就去查了资料，就发现网上的人对这个他们不认识卷柏，但是他们知道有一种植物叫九死还魂草。 没错，特别神奇，就是你看到它或者你买到它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拿到的并不是一个舒展的植物，而是一小团儿， 对对， 回去放点水，然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都打开了，很神奇，很神奇。 对对，我当时就是要写这个蕨类的故事，就去上网查资料，然后就发现网上的人对这个九死还魂草很感兴趣，而且觉得它滴了水之后就舒展开来，那个过程觉得很神奇。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那个读者觉得这个很有趣。那实际上对我们研究植物的人来说，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就是我们觉得很寻常的东西，在读者看来是很有趣味的。然后，所以我们第二榜的我们又在对这个最初的那个大纲进行修改，然后就加入了一些读者对读者来说是很寻常的事情，然后我们又去网上翻看了读者平常都对哪些在他们看来寻常的事情中哪些事情是对他们来说很有趣味点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物种给那个挑出来，又再筛选了一遍，确定了最后这本书里边的这些物种名单了。 哎， 所以 刚才说到了有卷柏是后增加的，还有印象吗？后增加的还有哪些我们大家比较常见的植物？莹婷， 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黄花蒿。 在后面，因为当时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是屠呦呦先生，然后他当时获这个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提取了那个青蒿素，然后这青蒿素实际上并不是从青蒿这种植物身上提取出来的，而是从一种叫做黄花蒿的植物身上提取出来的， 跟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蒿的杆儿那菜有关系吗？ 那不是一码事。对，他们是近亲，但不是一码事。其实这黄花蒿在那个北方特别常见，甚至我觉得您到那个公园里边，然后您只要见到那个蒿子一撸起来，很有可能是那个黄花蒿。但是，哎，对，因为为什么它是叫它不叫青蒿，是叫黄花蒿？然后屠呦呦先生他提取的那个化学物质是叫青蒿素呢，这里边就有一段名字纠缠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经过前面那个卷摆的启发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点，虽然黄花蒿是一种非常常见非常寻常的植物，但是它里边的这个故事纠缠对读者来说应该挺新鲜的， 哎， 所以我就把它列入名单，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了。 大家想知道答案吗？书里就有。 对，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陈盈婷女士以及杨旭杰女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样的一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向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与之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累了打在肩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度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哼着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为什么分类学者都要采集植物做成标本？标本究竟有什么功能和价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带我们走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这是亚洲最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馆，是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基地，更是一座壮观的中国植物多样性保藏馆。这本书通过对标本的展示和解读，不仅让你能够了解标本背后的科研故事，还将理解标本其实是植物的名称与身世的载体。嘉宾陈莹婷女士，本书编著者，供职于中科院植物所国家植物标本馆。杨旭杰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台纸上的植物世界，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样的一本书，两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和大家来谈这本书，不仅专业还非常熟悉这本书。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著者之一啊，陈莹婷女士，她还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本身呢就是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而另外一位呢，杨旭杰杨总编呢，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大家注意啊，有一条我其实特别应该介绍一下，就是长期致力于原创科普图书的编辑出版，这一点非常非常不容易。作为一家出版社，长期坚持这个事儿，您干的有读者会说您老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收获比付出要多得多。 尤其是今天呢，这样的一本啊，《台纸上的植物世界》呢，带给大家，可能很多读者看过以后会说啊，我们国家科普书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能会给很多人啊带来对中国传统科普书籍的一个看法的改变。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又要说到了啊，这本书的编著者莹婷。那么你作为中科院植物所的一位专业人士，一位专家，这本书呢，在写作过程当中呢，其实标本啊都是源自咱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奇怪的说，你们有280多万号，大家注意是号不是种，号应该比种还多，对不对呢？ 对对， 就是你们这么多标本，你们哪来的呀？怎么搜集来的这么多标本啊？ 当然就是靠一位又一位的采集员，一位又一位的分类学家到野外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这样一号一号采回来的。 哎，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长期的这么多的科学家科学工作者他们的辛勤劳动以外，其实也靠一个时间的积累。 对， 今年应该是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 90周年，成立90周年， 90年啊， 对， 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艰辛的劳动。 对对，这算数起来都得这个植物分类学家都得四代了，积累到现在。因为追溯我们馆的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成立的北平近生生物调查所标本室，和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标本室。 哎，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几个啊名称，他们的地点都是在同一个吗？先说是说现在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在哪儿啊？ 它在香山脚下。 下， 不在西安。哎，那不是有北京植物园吗？ 嗯、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对，经常有游客搞混了那个，香山脚下有两座植物园，经常有游客搞混了。其实那两座植物园它分属不同的这个管理部门。路的那个北侧是北京植物园，是归那个北京市管理局管的，园林局管的。然后路的南侧是我们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园。 然后你们就是说在两个植物园都揪了叶子，回去就到你们标本馆就做成标本了，是吗？ 当然不， 你们就地取材了， 没有这么简单。这些植物园里种的都是一般都是栽培品种，都是人工种植的，而我们要的是那种天然生长的植物，就是野外生长的植物，我们要到野外去采集。 没错没错，刚才其实开了个玩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您平常您吃那大白菜和野外的野生的那大白菜，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作为像台植上的植物世界里面的那些标本，他们其实要的是那种原生态的标本。 对， 谈到了标本，有很多的专家他们都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这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刘斌先生的一段介绍，听他来说一说标本是怎样采集来的。还有大家记得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包括在中间播放的一段片花，就谈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分类学者要采集植物标本，要采集植物做成标本，这个录音当中会带给大家答案，我们来听一听详细情况。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国家植物标本馆的助理研究员刘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植物分类学和生物地理学。前不久呢，由标本馆前馆长张献春老师主编，我有幸参与编写的科普书《台纸上的植物世界》出版了，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向你们推荐我们标本馆的这本科普处女作。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的周围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植物，有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能够开花结果的被子植物，比如月季啊、牡丹、杜鹃等，也有不会开花结果但能结种子的裸子植物，比如松山柏类，还有一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连种子都不会长的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精彩迷人的植物王国，这是我们最亲近、最依赖却不太了解的一类生物。据不完全统计呢，目前已经被人类发现的植物有30多万种，而我国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们国家有高等植物31000多种，占世界植物种类总数的12%，居世界第三位。可以说，我们就身处在植物王国之中，每天的吃穿住行，我们都会接触各种植物。但是我们有多了解植物呢？比如你叫得出你见到的每种植物的名字吗？你是否知道它们各自的生长习性、识别特征、故乡所在地呢？你是否了解它们的家世背景，有哪些兄弟姐妹，如今又定居何方呢？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就在探索这些植物的秘密，一直到今天形成了一门基础深厚的古老学科——植物分类学。而分类学者们面对纷繁复杂的植物王国，要想回答刚才的那些问题，就得近距离观察植物、研究植物、解析植物，才能读懂植物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分类学者需要从野外采集鲜活的植物，干燥之后压制成标本，以一定条件保存起来，作为某个物种的存在的凭证，也便于日后进一步研究。而随着采集标本的数量剧增呢，专门收藏标本的空间就顺势而生了，这便是标本馆。小型的标本馆又叫做标本室。植物标本馆是大自然的缩影，是植物界各种类群的库藏与家底。在标本馆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植物标本，并附有详细的标签说明，方便人们通过标本认识各种植物。对于分类学家而言呢，标本馆还是工作的最佳场所。有了标本馆，我们不必考虑季节和地区的限制，就能轻易地找到感兴趣的植物材料。这不仅能节省时间，还方便对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的标本进行比较，从而做出更科学的判断。通过研究相关标本，我们可以知道植物演化的历程，绘制植物过去、现在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生态和地理分布图。从标本采集签上，我们也能够了解这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环境和物候期等重要信息。打个比方来说， 植物标本馆是分类学者开启植物王国大门的一把金钥匙。对于公众来说呢，当你走进一座植物标本馆时，就如同翻开一部植物王国的百科全书，每一个标本柜便是这部百科全书的一个章节，而取出的每一份标本就像翻开这部百科全书中的一页，细细品读一番，便会深深沉浸在植物知识的海洋之中。为了让公众真正认识标本和标本馆，并借助标本认识自然界的植物，国家植物标本馆便组织学者们撰写了这本《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是国内原创的第一本介绍植物标本、展现标本馆和分类学研究过程的通俗读物。我相信这本书将带你领略到独一无二的发生在标本馆里的故事。欢迎阅读我馆的新作，谢谢大家。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为什么分类学者都要采集植物做成标本？标本究竟有什么功能和价值？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是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系列丛书当中的一本，带我们走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这是亚洲最大规模的植物标本馆，是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基地，更是一座壮观的中国植物多样性保藏馆。这本书通过对标本的展示和解读，不仅让你能够了解标本背后的科研故事，还将理解标本其实是植物的名称与身世的载体。嘉宾陈莹婷女士，本书编著者，供职于中科院植物所国家植物标本馆。杨旭杰女士，本书出版方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及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台纸上的植物世界，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啊，台纸上的植物世界这样的一本书。前面呢，我们已经对中科院植物所还有这本书啊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接下来呢，今天两位嘉宾朋友还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应该叫有趣儿的、普通人喜爱的啊，也是书中的一些亮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哪些的内容呢？时间有限，所以莹婷，你想跟大家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哪些呢？ 那我就说，因为这本书是以我们国家植物标本馆的标本为素材为基底的，那我就想来侧重的说一下这个在植物学研基于标本馆建立发展起来的这个植物学当中发生的一些感人的事情。那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水杉这个物种了，因为可以说它几乎代表了我国早期植物学发展的一个巅峰的标志。水杉这个物种的发现，在当时直接把中国植物学推向了国际学界，就是让国际学者也意识到，也注意到了原来中国的植物学家是这么的厉害，这么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那么水杉何以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在水杉这个物种发现之前吧，大家都以为水杉这个植物它已经是活化石了。这意思就是说都以为水杉这个植物是化石了，化石。意思就是说水杉这个物种在当时以为在地球上灭绝了，大家都以为它在地球上不存在了。没想到吧，在水杉化石发现之后没几年，中国植物学家胡先素先生和这个郑望军教授他们就在国内发现了水杉这种活植物，在野外发现了它的活体，从而推翻了水杉在地球上灭绝的这个定论。所以水杉这个物种在中国发现之后，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也就此把中国植物学拔高到了一个国际的一流的水平。 我们刚才了解到了一个水杉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野外大家不见得能见得到，但是在图片当中啊，在很多的这个风景片当中都能看到那个特别特别高的那个笔直的那个树。 水杉现在在国内种植很广泛，它已经被它被园艺学家已经成功那个驯化栽培了，在国内很多 北京 地方有在很多地方都作为那个行道树。它秋天叶子还会从绿色变成黄色，然后整一棵还长得跟宝塔形一样，所以有人把它比喻为那个金色的宝塔。 为什么我们家楼下栽的都是银杏和法国梧桐呢？ 都行，银杏跟水杉一样都是活化石来着，意思就是它们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非常非常久了，恐龙出现之前它们就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 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给恐龙当食物的，饿了吃两口水杉叶子。 对，我以前经常把水杉比喻成那个恐龙的蔬菜。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或者是大家能非常熟悉的植物呢，带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还特别想请杨总编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书。前面我们说到了《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啊，这是一套书，现在已经出版了。我们昨天谈到的啊，《听化石的声音》，那今天呢是《台纸上的植物世界》啊。那么这一套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杨总编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我们普通读者在多久之后能够期待着第三本、第四本哈，一个系列的这样的出版呢？ 特别感谢刘莎哈，能够这个青睐我们这套丛书，的确是因为中国科学院是我们国家的这种科研的国家队，它有很多的后面有很多的这种标本馆呀、博物馆呀，我们即将出版的还有这个病毒的故事，武汉病毒所的故事，还有这个中科院微生物所的这个微生物所的这样的标本馆的故事，所以未来其实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我们也是那个集中全社的这个精力把这一套书打造好。我想特别在节目要结束的时候，我也特别想说，其实这个不管是标本还是还是我们的博物馆的馆藏，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现在我们不管是出国还是到全国各地，其实去看它的标本馆呀、博物馆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重要的选择。我们像这个，植物标本，其实它也是一种文化。很多人是通过这个植物标本来特别深入的了解植物啊这个学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刘冰他确实是植物分类的大咖，他现在其实在很多人心目中他是一个网红或者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所以现在这方面的人爱好者越来越多了。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些，我们管它叫媒介，不管是化石啊还是植物标本，通过这种媒介让大家走进自然，也走进这种科学家，走进他们的科学研究的这样的领域。 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套书《走进中国科学院博物馆》的内容，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也特别想请杨总编啊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很多人都了解杨总编，他呢是很多书的评委，然后也是很多重要奖项的啊这个重头的投票人。那么说一说科普图书吧。杨总编已经做科普书节或者做书籍几十年了。现在的科普书籍，大家不论是从自己手里的科普书籍当中看到的，还是说从网络上看到，已经和以前的科普书籍有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将来作为专业的出版人啊，作为一直致力于原创科普图书的编辑啊，你们打算把什么样的科普书籍呈现给读者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您回答最合适。 谢谢刘莎。的确是，我们刚才还忘了介绍哈，昨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听化石的故事还获得了这个大鹏自然好书奖的视觉设计奖。所以你问到这个问题，我的确是也还是其实挺有感而发的。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种科研资源一点也不缺，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做出很多新的发现发明，我们特别需要像我们就叫二传手吧，作为科普图书的编辑把这些呈现出来。它有两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它的内容要可读，除了权威之外要可读，要会讲故事；第二就是 要呈现它的视觉之美，这个书最重要的是要让读者拿出来以后他想翻开，有翻开的这种欲望，这是最重要的。 除了必须的知识性以外啊，好玩好看也是一个要点。 是的， 千万不能读起来觉得哎呀这书知识真重要我得看呢，但是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是的，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已经到了两位说最后的结束语的时间段了，那莹婷你先。 那作为国家植物标本馆的一员，我非常欢迎大家来国家植物标本馆参观交流。那我们位于北京香山脚下，就是位处西郊，还是有点偏僻的，但是我们现在西郊地铁站已经开通了，大家来那个植物园参观还是很方便的，所以欢迎大家多来那个标本馆看一看，了解我们分类学家他是怎么工作的，然后了解我们的我们国家植物多样性是有多么的丰富。 杨总编， 我昨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中说了一句话，我就说科普图书应该在全民阅读中做更多贡献，特别感谢流沙能够青睐这个科普图书，也希望读者能够更加多的阅读科普图书，关注科普图书，它绝对是有料有趣的。谢谢， 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陈莹婷还有杨旭杰，他们的详细介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植物世界。我是流沙，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